着希冀，还思想总会可以算出再会期。倦眼光想起你，极痛仍是你，虽知只是梦，仍愿记起。如没有爱，如没有你，如没相恋。如没有爱，如没有你，如没相恋。